谁转身留下背影让人拥抱，看不见听不到，迟暮的年少，青春的苍老，反复灼烧，谁咬着誓言不肯不敢不愿，手中捧着碎片，缝补着从前，拼凑着明天。又一年，一边涂鸦一边消散的镜中画，一边回忆一边遗忘的旧年华，怎么经得累的一句话，偏偏是不要哭啊。一边陪伴一边离散的指尖沙，你的沉默变成我的沙哑，你留下最后的一句话，字字是我的伤疤。